为太阳节，老挝国家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要以白头山的革命精神迎来体育强国建设的新的全盛期单行本。